天擦得沙了，有一点苦。别担心 baby， 等我来调味，这桌的每一道都很开胃。你的胃口 有一天我 总有一天我会放弃天空，步履蹒跚。多远我们不知道，未来在哪里一起找。 家乡，

着蓝天，感受阳光的色彩。 也许我就习惯带一点点懒散，也不会有心思去讨论罪恶心中。

我是我，多么特别的我。

献给你，把河流献给你，把晚风献给你，所有光彩只为唱起往日的歌，我知道我已醉倒在阳光里，当我唱起往日的歌，我知道我已醉倒在阳光里。 一辈子。 他和她相差有三岁，一起走过时间的轨，留下的遗憾由谁来陪，相拥的承诺变得毫无味，有些话还是没能说到嘴，任由内心麻痹后捏碎，从古至今没人做到自由的美，因果殊途莫人归，年幼无知相隔三岁，无意时间长短自随，得失只在一夕花泪，流离失所花落人悲，说不爱就是爱，冷漠无情是自害，有肉挂断情难猜，爱在最初是情怀，他和他相差有三岁，一起走过时间的